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周末愉快啊，各位。 嗯。 吃完饭了吗？晚上您吃了点啥？反正周末的日子啊，过得一般都是比较悠闲的。 是。 就比如说此时此刻正在度假的李凯吧，啊，哎，让人很羡慕啊。 是。 不管怎么说哈，生活还是要劳逸结合。到了周末该休息的时候，就好好的放松放松，减减压。 没错， 说到减压啊，最近呢，这个有一项这个活动特别的火。 什么活动？ 这个晒晒彩色铅笔呀、啊，这个晒晒涂色的作品，再晒晒素描作品，顺带着啊晒一晒教素描的文艺男老师。 嚯！ 最近这朋友圈里啊疯传，据说是可以减压的手绘涂色书，这个各路上班族啊纷纷出招，怎么样才能画好这本书？ 哦， 这事实上除了这本这个简单轻松的涂色书之外啊，成人绘画班这也是受到了上班族的追捧。 嗯。 王先生就说啊，跟这个类似的涂色书啊其实有很多，但是啊从来就没有哪本像这个网上热传的这一本这么受欢迎。这本书呢也很奇特，上架的时候啊没把它归在绘画书一类、而是放在了心理情感类。 心理情感类。 哎，你说以手绘的涂色书居然是情感类书籍。 嗯， 买这个书的呀基本上都是成年人，有些呢是一人就买了好几本。一家儿童美术培训机构的老师啊，一口气就买了50本。 嚯！ 那买这么多本干嘛呀？都是送给孩子家长的，让家长们也体会一下涂色的乐趣。怎么样才能涂出这个完美的画面呢？就有网友开始分享攻略哈、用彩虹色涂色，那画面就能看起来特完美。毕业于中央美院从事绘画教育的刘伟建议说，您使用这个涂色书之前啊，首先呢应该先确定画面的整体色调，暖色的呀还是冷色的呀，啊，然后再选择在这个相同色调里选择颜色进行搭配。涂色的过程当中啊，切忌用力过猛，如果要是使用彩色铅笔，就避免在画面上出现线条感，色彩过度之间要融合。刘伟还建议啊，涂色呢也可以尝试使用油笔，因为这个粗细不同的油笔啊能给画面带来深浅不一的层次效果。 哦， 在网上这个涂色攻略啊开始被网友们热传，更有这种脑洞大开的网友创造出不同一样的涂色绘本。有些网友呢就把圆形的人家给设计好的图案啊生生就给画成了身穿小碎花棉袄的大白机器人儿。 哦， 还有把设计好的那个圆形图案啊生生给绘成了某广告这个咖啡的那个品牌的广告啊。还有呢就把这个设计好的图案啊给人家画成了躺在草地上的小红帽。反正除了涂着玩啊，还有人呢把画面做成红包来给派发。更有那个这个特别热衷的粉丝啊，还把这些图案呢画到自己家墙上去了。 哦， 记者也注意到啊，不仅是手绘涂色，周末学画画也成为很多上班族们放松休闲的方式。白领柳小姐啊，就刚刚上完了一期素描班， 而从事媒体工作的啊，我们的同行谭小姐学的是油画。柳小姐就说，我呀，我是一点绘画基础都没有，以前呢倒是学过插花，我喜欢这种让人心静的事物，而且画画很让人有成就感。 嗯， 当我把我的画作传到我的朋友圈之后啊，就迎来了数百个点赞，让我觉得哎心情舒服。 嗯， 曹小姐呢报了一个五人的小班，不是学油画吗哈，既不是涂色，也不是按部就班的学素描，而是啊教一些用方法用笔去观察世界，特别适合我们这样零基础的上班族。针对最近的这个成人涂色绘本和绘画热度的升温啊，刘伟就分析说，人们呢在绘画的时候注意力会比较集中，所以呀就容易忘记一些生活当中的不愉快。而且你说这画画啊，一画呢那就是一两个小时，这本身就是一个放松的过程。 嗯， 在心理治疗当中有一种治疗呢叫做绘画心理治疗，所以啊不难看出绘画的确是具有一些疗伤的作用的。不过刘伟也不太建议啊这个年纪太小的孩子们去买这样的涂色书。 为什么呢？ 他说啊，主要是因为这一类涂色书呢画面细节特别多，很密。 哦， 真的要是这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趴在那儿画的话啊，大人还能受得了，孩子呀可能就会伤了眼睛，不太适合孩子们来长时间涂色解压。 嗯，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它的最终目的就是给人带来这个解压的感觉，让你平常生活中的一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能够减轻。 嗯， 那无论是绘画还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无论做什么事儿吧都有一个度哈。 啊， 你要说往那儿一趴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你画这画，我估计之后你这压力也就转移到了自己的手和脖子了， 那就腰酸背痛腿抽筋了是吧。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您得爱惜眼睛啊是吧。 嗯， 再好玩咱凡事讲究一个度，就像浩洋所说的是吧。 嗯， 要不然今天大家伙儿咱聊聊减压吧怎么样？ 嗯，挺好。 哎，您生活当中啊遇着压力特大的人或遇着压力特大的事儿的时候，您一般怎么面对怎么应对呀？您有什么独特的减压方式吗？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呗。 嗯， 大家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这个我们今天啊和您一起来聊聊您有效的减压方式。 中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历时两年研制，终于把土豆做成了干粮。 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所谓什么土豆全粉馒头。 对对对， 之前节目当中说过， 上个月这种30%的土豆全粉馒头呢就摆上了北京部分超市的货架。 嗯， 那记者最近走访发现啊，由于这个新产品它知名度低，再加上它的这个价格比普通的馒头要贵了一倍，所以呢市民呢并不追捧，销量明显低于平常的这种面粉馒头 啊。这大家伙一是不知道，二是知道了也觉着有点贵。 嗯，目前的这种土豆馒头主要投放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啊，差不多在北京有150多家超市内。 嗯， 昨天呢记者在其中的一家超市就看到土豆馒头跟其他的馒头相比啊，外包装其实并不显眼。 嗯， 你仔细一瞅这价签可真不便宜，你就像普通馒头一袋里边四个才不到3块钱。 嗯，是， 但是这土豆馒头一袋5.8块，只有三个，平均一个馒头将近2块钱， 那是够贵的。 记者还注意到啊，过来买主食的消费者很多都是拿起这个土豆馒头看一看， 嗯， 再看一看这个价签，最后还是选择了普通的馒头 啊，还是有一番权衡。 嗯，这卖场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说，土豆馒头上市还不到一个月，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说是促销的活动，现在顾客还不太了解这种主食新品。 嗯， 而且来买主食的大部分是以老年人为主 啊， 对他们来说可能土豆馒头的这个价格确实是贵了一些，所以啊现在基本上是一个问的多买的少，大部分都是买去尝鲜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据介绍，卖场里的土豆馒头平均每天能卖10几袋，但普通馒头每天都能卖至少200-300袋 啊， 经常到了下午啊货架上只剩下土豆馒头了。 这一对比情况还挺明显的，那为什么这么贵呀？这老这么贵着也不成啊。 嗯，这个食品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李经理也说了，说目前这土豆馒头这个销售情况在某些地方还是达到了他们的预期的。 嗯， 啊每天全北京能卖接近差不多1000袋。这李经理就表示啊，随着这个未来原材料价格下降，制作工艺提升， 我们这价格其实也是会降下来的，估计到时候这个土豆馒头就估计卖的又比现在又好得多了 啊，价格会降下来的是吧。 嗯， 这毕竟是新鲜事物刚刚投放市场，大家伙这个认知啊接受啊还需要的一定的时间啊， 嗯， 这个让大家熟悉和了解并且接受。当然了，随着这个产业链的完整和成熟啊，这个价格成本呢也一定会降下来的，当然这过程当中需要点时间。反正市民和消费者也没有抱有这样的这个不良的情绪，大家伙还是很好奇的是吧。 嗯， 要不然我下班之后我也上超市找找尝尝什么味道。 是， 这是上节目光说是说不出来这馒头的味儿啊，得吃了才知道啊。这两天啊，有很多家长反映海淀区温泉镇叫做丽人营志的这个幼儿园呢，突然关门了 啊。 园长张燕说啊，这个股东携款失联，股东卞月就发微信说啊，他需要彻查该幼儿园所收费用的真实情况。家长刘女士表示，现在呀，园长和股东这两个人呢，谁都不接电话，全幼儿园46个孩子没地方上学了都已经。 哦， 丽人营志幼儿园呢，就在海淀区温泉镇宜阳山水居小区之内，幼儿园呢在这儿租用了两栋别墅来当教室。目前幼儿园是大门紧锁，里边没有老师。家长刘女士说，6月30号晚上啊，园长张燕突然就在这个家长的微信群里发消息说，哎呀，幼儿园里边有孩子得了手足口病， 嗯， 需要封园一个星期进行消毒。这说归说，可是家长没听说谁家孩子得了这个病啊。这我们此前就听说过幼儿园有这个连房租的钱都交不起的事儿，我们心里就开始有些隐隐担心。 嗯， 7月1号上午，有几位家长啊就到幼儿园去找园长张燕商讨退学退费的事儿。根据家长们透露，当时呢园长张燕解释说，幼儿园的股东卞月呢已经在5月底失去联系了，带走了很大一部分学费，现在我们幼儿园没有钱，还拖欠着几位老师2个月的工资没发呢。 哎呦， 反正这话的意思就是说退学退费这事儿没戏。打从那天开始啊，幼儿园全部的46名孩子就没法再上学了，只能留守在家。家长刘女士说，幼儿园呢每月学费2000块钱，餐费还有600呢，这每家都是提前预交了钱的，所以啊幼儿园确实还欠着很多家长的钱没给退呢。 嗯， 听说幼儿园关门之后啊，家长马女士最着急了。他们家孩子之前也是在丽人营志幼儿园读书，所以呀，就跟那个股东卞月是认识的。马女士说啊，我们家孩子呀是外地户口，卞月之前就跟我们说，他有能力将来把孩子运作到海淀某些知名小学读书， 嗯， 所以我这才想跟他搞好关系嘛，不是。 嗯， 今年1月份，卞月找到马女士说幼儿园要装修，就跟马女士啊借了38万块钱，当时说好了啊，用2个月就还。这不，马女士为了以后孩子上小学，人家不是说有运作关系吗啊，就为了维持这样的关系，就把钱借给了卞月。这说好了2个月还啊，2个月之后卞月却一直都没还钱。马女士是打电话发短信，人家是都不接不给回呀。38万到现在也没要回来，这马女士说，我也联系不上卞月了。另外一位家长刘女士说啊，这个卞月呢也跟他们家承诺能帮孩子运作到这个上地的一所小学上学， 嗯， 但是呢需要刘女士交10万块钱的人情费。今年3月底啊，刘女士说她给了卞月3万的首付款，到了4月份，卞月又说没法运作了，那这活干不了，你是不是得把我先交那个3万块钱还给我呀？可是到现在啊，联系不上卞月，这3万块钱也没退回来。前天晚上啊，这千呼万唤使出来呀，这卞月终于在家长微信群当中这个露了头了啊，他发了一条长消息， 嗯， 首先呢否认携款逃跑一说，他说他需要彻查这个幼儿园所收费用的真实情况。晚上9点，卞月又在微信群当中说家长想退园的呢可以办理退费，我跟别人借的钱我也一定会归还，该调查学费问题呢我一定会调查到底，该公司来承担的公司一定会承担。说是说啊，这微信里承诺的是挺好，这人是一直都不露面啊。 嗯， 家长说啊，打从7月2号之后，这园长也好股东也好都不接电话了。昨天下午呢，记者也是多次拨打园长张燕和股东卞月的电话，反正电话能打通，但是就是没人接。 目前呢，根据最新的消息是啊，这个股东变月呀，又在微信群里发消息了，说公司已经跟律师定好，下周一就开始处理相关事宜，主要呢还是账目问题。 嗯，其实这样一件事儿啊，我觉得都不能拿一个简单的一个商业啊，一个案件来分析，因为你这毕竟耽误的是46个孩子，是不是？你这经济纠纷来纠纷去，无论是怪园长也好，怪股东也好，你这耽误的是孩子上学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说我们做买卖做生意啊，这钱该谁出，或者说谁把钱卷走了，这么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案件。所以我觉得有关部门也应该重视起来，因为这毕竟耽误的是孩子上学的这个事儿，我认为是最重要。 不过确实啊，你说这家长为了自家孩子都操碎了心呢、 嗯、 不就为了孩子以后能有一个好的出路，这个上学不愁人嘛，是吧、 嗯、 你说这几十万说借也就借了，所以说呀，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希望这事儿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再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啊，一起因为车牌缺角被定性为故意污损号牌而引发的行政诉讼，日前呢有了一审判决结果。这个渣土车司机李先生认为自己并非故意，于是起诉交通队要求撤销处罚。西城法院经审理后认定，李先生无法证明污损号牌的行为不是他本人实施的，交通队的处罚无误。怎么样一件事儿呢？李先生是一家运输公司的大货车司机，开车在工地拉渣土。今年1月12号凌晨，他驾车在广安门内大街被樱桃园大队执勤交警检查。那交警检查之后发现啊，李先生的这个车辆尾号是9，而这个后车的车牌车后边那个车牌啊、 嗯、 正好顺着9撇下来那一个数哈、啊、缺了右下角。四边形的车牌就变成了5边形，就交警认定李先生违反了禁止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的规定，当场对其做出处罚，200元的罚款， 嗯、 记12分。 哎呦，这一下12分就没了。 对，那李先生觉得自己很冤枉啊， 嗯、 他表示我一直开的是渣土车，这车牌应该是和渣土碰撞意外折损的 啊， 而且他车后边有清晰的这个放大车号的这个喷漆，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故意污损后车牌，他没有什么意义啊。李先生抓住法律规定里的是故意一词，坚称交通队无法证明他是故意污损。 那到底算不算故意污损啊？ 那么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文规定，机动车号牌应当按照规定悬挂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那么是否故意应该由谁来证明，又该如何证明？ 嗯， 西城法院的一审判决给出了一个说法。法院认为，李先生作为驾驶人，负有保持其机动车号牌清晰完整的责任。若他认为是他人所为，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否则应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交警发现污损号牌的违法事实发生在李先生驾驶的机动车上，李先生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污损号牌的行为不是其本人实施，因此呢，樱桃园大队认定李先生故意污损号牌并无不当。那这个案子的判决其实结果也是要给广大司机啊车主提个醒，只要是被发现有这个遮挡污损号牌的事实，是否故意要由司机来证明，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不是你自己给他污损的，那就只能接受处罚了。 嗯，所以说这事儿也给大家提个醒啊， 嗯， 时常您上车之前啊，车发动之前绕着车身转一圈看一圈，这事儿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嗯， 这个绕车周检查一圈，看看您这个车的外观状况，检查检查您的号牌的状况，是吧？ 嗯， 这些呢都是提前做出准备。你说如果咱这李先生啊要真的是按咱这个考驾照的时候交通规则要求，您上车之前先绕车一周检查一下您车身状况，是不是也就没有今天被罚200块钱扣12分的事儿了？ 真是， 是吧？所以说啊、 嗯， 这个安全意识也好，包括我们生活当中这些很小很小的细节，真的决定了我们的成败。当然了，这次呢，这个李先生相信也一定能吸取教训，也给大家提个醒：上车之前绕车身检查一圈啊。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说的是你有哪些有效的减压解压方式啊。 嗯， 张小辉说，解压给自己放个假，出去旅游去，这个或者自己亲自下厨做自己爱吃的美食，哎呦，简单易行，吃美了压就解了 啊。 说的言之有理啊。 博安博新也说了，说要减压就回家啊，还挺押韵。 嗯， 他说干点活，做做饭，小酒一喝，钻被窝，一觉醒来烦恼尽。 哎，这还真是，我要是觉得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啊， 嗯， 身体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呢，我会用吃喝玩乐的方式。 嗯， 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还真的就是第一念头，我想回家。 啊， 这个回家就是回到老家有爸爸妈妈的那个地方， 温暖的港湾。 哎，我想回家。 嗯。还有这个又见青天说哈、啊，他说心理减压一般是玩一些枪战游戏和进行体育锻炼、哦、啊，打打太极拳之类的。 嗯，这也是一部分朋友的方式啊。 嗯、 这个消耗了身上的这个出出汗，然后压力就减了。 嗯、是 这个不安博心说啊，这个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涂色的那个书嘛啊， 嗯、 涂色也是创意艺术修养不能缺，只有内心丰富了。出来的作品才能摆脱模仿， 哎， 没错，不仅是作品摆脱模仿，您的人生之路也会打开新的高度。郭安博新说啊，这个渔人老宋说，二位好啊，吃了吗？这个昨天啊没出来打招呼，今天报个到啊，我呢是边听边吃。 嗯， 您吃什么好吃的呢？张小辉说，哎呀，我们还没吃呢啊，包饺子呢，韭菜呀、啊、是上午刚从农家院割的，哟，鲜呐、啊！王哥，这个下课了，过来吃呗。 对，你看还发图片了呢， 就是啊，是韭菜馅儿是吧？ 多馋人呢，这个。 这浩洋在这边不乐意了，就叫了王哥，没叫了浩洋是吗？没关系，我估计咱小辉这个听友一定会很乐意也让浩洋吃一口、 嗯，不差那一双筷子一个碗 啊！对对对，反正人家那么一说，你也别认真， 好， 别真上人家门口堵着吃饺子去啊！ 行，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的减压方式啊， 嗯， 欢迎大家呢及时跟我们互动啊，随时互动。您有哪些有效的减压方式？您遇着压力的时候，您一般都怎么办？遇着让您有压力的人，遇着有压力的事儿啊，您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图书管理员胡某啊，监守自盗，盗窃大量珍贵古籍在网上拍卖。海淀警方上午发布消息，胡某已经被刑事拘留，警方起获被盗珍贵图书238套。 哎呦， 6月21号，海淀警方呢接到了某高校报警，说本校的图书馆内古籍被窃。而且这个被盗的图书啊，正在网站上进行拍卖呢。 哦， 海淀刑侦支队等多个部门调查发现，在这个网站上已经有160多套古籍已经被交易了，总价值在100万元以上。这所高校呢，曾经高价购回过几本古籍，经过鉴定之后啊，确认买回来的这些书啊，正是这个学校图书馆丢的那些古籍。 嗯。 很快，警方锁定了在该校图书馆古籍部工作的胡某。6月30号早上7点多钟，胡某被抓获。民警啊，在他家中起获了大量古籍和多个没有寄出去的装有古籍的快递包裹。 嗯， 胡某自称啊，他研究生毕业之后啊，一级一直都在这个学校图书馆工作，到现在呢，已经干了10多年了。因为啊，这个之前好几次评职称都没有自己的份儿。他知道啊，这个图书馆还有大量的古籍没来得及整理登记，这不晋升也没什么盼头，就开始动起了盗窃古籍的念头。2014年年初开始，胡某呢利用整理古籍建数据库的机会，每次啊偷拿几本古籍放在背包内夹带出图书馆，还将古籍上那个图书馆的印章全都给抠掉了。 哦， 他在某旧书网站上注册了账号，采取拍卖的方式把古籍卖掉。从2014年11月到现在， 胡某啊，先后在这个网站上卖出图书160多套，每套售价从几千块钱到上万块钱不等，并且从中获利110多万。 嗯， 民警也从胡某的银行卡内将他挥霍剩余的80多万给追回来了。经过清点啊，民警呢从胡某家中起获图书共计238套，500多册，大多数啊都是清代民国时期的古籍，这其中啊还不少有是这个保存完整的极为珍贵的善本。目前呢，胡某因为盗窃罪已经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哎呀，你说这个古籍这些东西啊，真的我觉得是应该很好的保护起来的，即便是在这个高校的图书馆里，我觉得也应该不是说是随便谁想拿就能拿走，想带就能带出去的。 监守自盗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儿啊。 嗯， 就像鲁迅先生说的，说这个读书之人爱书之人啊，偷书不能叫偷，那叫窃，但是窃还是偷也好，那都是犯罪行为。 嗯， 再说我怎么觉得这胡某看起来也不像是爱书之人呢，这书拿回去他也不是用来看的，这不是变现了吗？对吧？ 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升无望的时候您想想正规的出路，您偷书这算怎么个事儿？反正我觉得啊，好像愧对图书管理员这个神圣的称号吧。 自己经商加上家里拆迁，资产过千万的男子雷某就染上了毒瘾，不仅呢是败了家产，还两次因为贩卖毒品获刑。 嗯， 2014年国庆节，雷某到机场接妻子，忍不住呢在车里就开始吸毒，这个群众发现后举报被抓，民警在雷某家中起获了45.62克海洛因。记者昨天获悉啊，丰台法院一审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雷某有期徒刑6年。这现年52岁的雷某是北京市人，小学文化，早年当过兵。他说啊，从部队回来他就开始经商，卖过服装，开过饭馆，都比较成功。加上呢家里这个房屋拆迁，他的资产一度超过了1000万。 嗯， 雷某说啊，2005年的时候，他被做生意的朋友拉下水开始吸毒。虽然他当时只是吸一两口，以为不会上瘾，没想到有一天早晨醒来，突然就鼻涕眼泪一把一把。 哎呦，犯了毒瘾了。 对，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难受啊，必须马上抽。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离不开海洛因了。2006年1月，雷某因贩卖毒品第一次被抓，后来被东城法院判刑1年。雷某说，出狱之后他本来已经戒掉了毒瘾，但是后来做生意又遇到以前的朋友，又一起吸毒。他说啊，虽然自己知道复吸不对，但是身体上已经离不开了。丰台检察院指控，民警在雷某的家中起获毒品可疑物4包，经鉴定为海洛因，共计45.62克。检方认为其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那雷某受审时就提到，自己被抓之后给上家打电话约对方出来，但抓没抓到不清楚。其辩护人认为，雷某被抓后呢，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已知和未知的全部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且有自首情节。 嗯， 雷某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且查证属实，应当认为有立功情节。那法院认为啊，雷某无视国家法律，非法持有毒品海洛因达45.62克，其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持有毒品罪，应予以处罚。关于辩护人当庭提出的雷某有立功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呢，通过公诉机关出示的相关证据，能够证实雷某在被抓获后，虽然主动联系其购买毒品的上家，但目前该人尚未抓获，雷某依法不构成立功。雷某系一个累犯啊，还系这个毒品再犯，应当从重处罚。鉴于雷某在非法持有大量毒品的犯罪行为并未被公安机关发觉，在盘问过程中既如实供述了自己藏毒的行为，应视为有自首情节，依法应从轻处罚。最后呢，法院一审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雷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000元。 哎，你看看这个损失的这个钱啊是小事儿，您这身体啊都真的，所以说你说家底那么殷实，日子过得也红红火火的，干嘛沾这个东西呢？说完回来交友不慎啊，对自制力这个自我的控制能力不强， 是， 所以说这个对待毒品这件事儿，千万不能有任何一点侥幸心理，这个跟您的自制力、跟您的阅历、跟您的年龄、跟您性格都没有关系，这东西千万碰不得。 嗯， 不管是年轻人在这个饭局上也好，不管是好奇尝鲜也好啊，这些东西真的是绝对绝对不能沾染。 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吧。 要远离的除了毒品之外啊，这还有一些社交软件也确实让人觉得用多了有点头疼啊。 哦， 男子王某啊参加陌陌，就是一种社交软件啊，这个陌陌群的好友聚会，这聚会聚会聚会就用酒杯将一名男网友的脸给砸伤了 啊。 最近啊，密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7年，七个月，缓刑1年。 嗯， 2014年12月19号，王某呢参加了这个群里的好友聚会，这个大家也都是网友嘛，也没什么太深的交情。吃完饭之后啊，这个女群主张某提议说，咱唱歌去呗。在歌厅，王某啊跟群主张某，这因为喝酒了嘛，这个反正也都算是陌生人啊，这个一语不合的时候就开始掰扯就开始厮打。被人劝开之后，俩人这嘴里还是不干不净的互骂呢。在场的男网友徐某就看不下去了，这不一男一女嘛，俩人吵着呢，人就劝了这个男士王某几句。 嗯， 这王某一听不乐意了，有你什么事啊，这顺手就把放在桌上的酒杯向徐某砸过去了，这一下砸的人脸上受伤了。经鉴定啊，徐某身体所受的损伤程度属轻伤2级。案发之后啊，这王某酒也醒了，主动对徐某进行赔偿。徐某呢也向法院出具了谅解书，表示对王某谅解，不再追究他的责任。 嗯， 法院认为王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鉴于他到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且取得谅解，依法对他从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反正宣判之后，这王某还是这个比较服从判决的啊，放弃了上诉。 是，之前可能在小的时候，家长也经常讲过，就是说啊，你在学校里交朋友什么的都可以，你别到网上去交朋友，因为这里边这个你看不见摸不着，你不知道是谁，你见面了，万一他是一个陷阱呢？跟这些人也说的就是说，大家都不认识，在一块儿的话，如果说是见面啊，愿意见面，那就找一个怎么说呢啊，光天化日之下，你别喝酒啊，大家都见见面。你说都不熟，你说又去唱歌又干嘛？难免万一有一些这个情绪不对，那就容易发生危险。 这叫什么叫交朋友哈？讲究一循序渐进。 嗯， 本来就没什么交情的，然后还要放在酒桌上这种特考验人品的、这个考验人性的这样的一个场合，不太合适。 嗯， 所以说真有心交朋友，不管是通过什么渠道认识的，咱们坐下来聊聊天，聊聊人生，聊聊艺术，聊聊生活，对吧？回头了，交情真不错，咱再出来玩，出来喝酒。 嗯， 别你说本来就不怎么熟，大家一喝酒，这情绪一冲动，闹得谁都不开心，这局面还伤了身体，不值当，是不是？ 嗯。前天早晨7点多，地铁9号线军事博物馆站，一男子在换乘时突发癫痫并晕倒，站内的工作人员发现之后，对男子进行抢救，并拨打了急救电话。10多分钟之后，急救车赶到现场，男子苏醒后乘列车离开。据军事博物馆站值班站长罗先生介绍，前天早晨7点10分左右，一名男子突然晕倒在换乘通道内。罗先生到达现场之后发现啊，该男子20多岁，身穿 T 恤牛仔裤，身旁无人陪伴，口吐白沫，一直在抽搐。那地铁工作人员掐男子的人中穴，并用手啊抠出其这个口中的白沫，防止男子窒息。那同时也是拨打了急救电话。罗先生说，10多分钟之后呢，急救车赶至军事博物馆站，站内工作人员前往 A 口，将急救人员引领至站内。男子呢逐渐苏醒，经询问，男子自称有癫痫病史，身体已无碍。那么急救人员离开之后，罗先生将男子送到9号线的站台，安排其乘下列列车离开。 嗯，确实是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多亏了各位啊。 嗯， 这个每次遇到这样紧急情况的时候，危难之中伸出援手的，在地铁当中都是我们这些热心的工作人员，是吧？ 没错。 哎呀，能生活在你们的身边，我们觉得很幸福啊。 很放心。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说的是您的有效的减压方式啊。大家伙都发来了自己的消息。那是花开说，我解压的方式那是逛商场啊，一花钱那压力就没了就好了。 很简单，但是也不简单。 这花完钱，这是女士吗？啊，这个家里老公钱上交吗？您掌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吗？如果是的话，您这压力要是没了的话，我估计那不是没了，那是转移到老公身上去了呀。 没错。还有一位网友还被Tina说关于今天的话题，我那7岁刚上1年级的女儿听了之后很感兴趣。 啊，小朋友。 对，他说他减压的方式就是出去活动活动。 嗯。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有压力吗？他认真的点点头。我问他，那是压力是什么呀？他一边吃水果罐头一边说出2个字儿， 考试。 确实啊，一说到考试，我也是两眼一抹黑呀、啊。这个压力这事儿不分年纪大小，也不分您的心情状况啊。遇着事儿了，咱也不怕事儿。这很多事儿，一这什么想一想，海阔天空就过去了。而且一淡定，您就找着解决方式了，不是是吧？ 嗯。 所以说，真有压力的时候，咱不逃避，勇敢面对。无论是吃点好吃的，无论是见见朋友，无论是花钱，只要您舒坦，怎么着都好。祝愿大家每天都过着没有压力的日子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浩宇。